医生与狗护士今日有直播时间啦，咁咧，因为技术问题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咧 MSN 上嚟嘅时候咧，就即系问我哋几时开到个节目，咁而家开到啦。仲有一样嘢，大家千祈唔好而家 NSM 上嚟，因为咧阿花哥咧就会好忙复我哋噶。咁今日咧有阿花哥同我狗护士喺度咧，同大家倾下偈。今集咧，我哋讲一集谈鬼怪。点解谈鬼怪咧？今日呢个鬼佬嘅鬼节，咁啊好多屎忽鬼打上嚟啦。咩嚟噶？呢个老西都要打上嚟吹下水啊！喂，好啊，癫狗先生，咁突然间先打上嚟吹下水，而家等我同我花哥吹下水先 系啊，多谢晒各位狂喺度打字啊！头先之前我知大家都等得好辛苦啊，足足等咗我哋半个钟吓，你又唔想，我都唔想吓。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 可能大家吓打个 MSN 过嚟都系等我复，但我一次过就廿几个，打到我手抽筋。 系，同埋我哋用一个好土炮嘅方法啊，冇办法，因为点解土炮咧？就系、是、我哋用一啲最简单嘅科技咁啊，做一啲即系。能够喺能力上面做得最好嘅嘢啦，咁嗱，咁我哋今日谈鬼怪系点解呢？因为万圣节啦，万圣节系讲鬼怪，咁有一单嘢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 系乜嘢嚟噶？ 咁有一次咧，我就去呢个送殡，咁咧去送殡嘅时候咧，就我公司嗰啲老友咧就钉鸠咗，咁咧嗰个人仔咧就系瓜咗老衬，咁啊医院嗰度，咁我哋咧就继续去即系送殡啊，送殡嘅时候有个伙计咧就讲到牙血都出埋，平时又话屌你老母，一个打十个啊，哇扑你个街，屌你老味，你惊我好多嘢都咩如何如何有大树菠萝啊，讲到自己好冷静啊，诸如此类，咁咧话说咧送殡嘅时候我就急尿啦，急到我都真系忍唔捻到，我话喂屙尿。屌你老尾！我以为自己黑帮大哥，一起身嘅时候，十鸠几廿个人跟我一齐去厕所。屌你老尾！原 来喺边度嚟噶？嗰度 大餐厅啊，尖咩大角咀嗰间殡仪馆。 系 咁咧，嗰度黑鸠掹掹咁一入捻到去个厕所屙尿咯。咁咧，后边嗰两个茂礼已经讲噶啦。冇啊！喂，嗱，你突然间去厕所咧，就千祈唔好望镜，有人搭你膊头，千祈唔好拧转头咁捻样。咁咧，我听捻到我都系屌你老味，系平时讲到咁劲咁劲，如何如何大树菠萝，屌你老味，化閪一见到呢啲环境吓捻到濑屎濑尿。咁咧，我一去到屙尿嘅时候，无啦啦突然间有只老鼠真系好捻大只，咁喺个尿坑嗰度一行过，哇一声，我话俾你听，隔篱屙紧尿嗰个大叔就系平时讲到如何如何大树菠萝嗰个閪佬，屌你老味一哇一声就，佢就成条拉链咧。就即刻烫埋走甩咗出嚟， 屌！但系冇理由嘅喎，你屙鼠鼠嘅时候停唔到噶嘛， 佢咪成条裤湿捻晒咯， 佢湿浸系咪啊？ 湿浸佢咪湿浸嘅，惊得滞啊！直头屙到成 咁样 拖 到 佢 戒亲姐姐仔嘅喎。 我谂佢唔理戒唔戒亲姐姐仔啦， 有啲痛啊，真系。 个贼头未出捻咗，即系一笪湿捻晒嘅。阿狗护士，唔好意思，我走先。 咁佢其实系见到鬼怪，定佢本身已经做咗鬼怪 啊？平时个捻样嘅，讲嘅天花龙凤啦，一见到啲环境，我大嗌一声啫，都吓捻到咁捻样，屌！啲正嘅仆街啊，真系！仲有第二单嘢咧， 喂，但系咁啊，佢咁后屘嗰件事系冇噶啦，系咪啊？就系见到阿叔就碌住条裤咁样， 系啊，见到阿叔湿晒条裤，咪走紧咗去咯。咁第二单嘢，讲下呢、這个我去兰桂坊嗰阵时就即系仲后生啦 吓， 咁咧就鬼节就去兰桂坊蒲啦。咁嗰阵时啱啱就做影相，啱啱学影相啦。咁学影相嘅时候揸部相机去影人嘅，咁啊见到班靓妹就着到哇，屌你老妹几捻漂亮啊！即系又扮捻晒鬼啊、屎忽鬼啊之如此类嗰啲。咁咧我就影佢哋，影佢哋嘅时候咧， 扮师傅你学人揸相机啊？ 唔系嗰阵时我啱啱学影相咧，就做影流喎。咁啊嗰阵时 你要师傅系揸咩相机啊 ？FM two 咯。屌我话俾大家听， 你要做影流揸 FM two 有冇车 cheap 啲啊？ 嗰阵时好劲噶，嗰、那个年头成廿年前咁滞啊！屌，咁咧廿年前咁滞咧，呢、這个阿笋哥嚟，我怀疑。咁咧就佢咧就做影流嘅时候揸部 FM two，咁揸部 FM two 咧就因为 FM two 咧，我想大家知道一样嘢就系、是、第一 系。 佢系一部好残旧嘅相机。第二样嘢，我当时用快片四百加个闪灯。 快片四百，即系点啊？即系飞谂四百。 飞谂四百度啦，咁仲加个闪灯，个闪灯仲要系乜捻嘢咧？冇 TTL 嘅，即系断股啦。咁影出嚟嘅相咧，就真系好捻断股啦。嗰阵时有单嘢咧，就系个女仔咧留一个电话俾我嘅，佢话啊麻烦你啊，狗护士，嗱我想睇翻啲相，到时你复翻我。心谂哇，屌你咁发达，谂仲搵多女屌，但系影捻完啲相出嚟，唔通话俾佢听真系有鬼，因为影唔捻到啊。 咁咧有条茂利咧，嗰、那个阿叔咧就嗰单嘢就系咁，嗰、那个阿叔咧就喺侧边嗰个就同嗰个女仔讲：，喂，你哋系咪约咗人噶啦？我知道你哋约咗人，约嗰个系我咁样。嗰、那个女就唔系啊，唔系我唔系约咗你咧咁样。嗰、那个阿叔已经拉手拉脚，系咧，你系约咗我嘅咧，点点点点。 屌阿叔做乜嘢啊？佢 阿叔想搏懵啦。 几岁啊？个阿叔？ 哇，都五啊岁嚟头。 你咁唔系阿叔啦，系阿伯啦。 咁咧，嗰个阿叔就话：，啊，你系啊，你系约捻咗我噶啦，点点点点。咁、那、嗰个女仔话唔系，嗰班女仔唔系啊，我冇约到人啦，点点点点。咁咧，嗰个女仔有一样嘢讲，好咧，好笑。佢话：我哋今日真系有撞鬼，撞捻咗咸湿鬼。你哋真系咸湿鬼，屌你老味。 咁解都系啊，不过唔关系咪开你门开门市嘅时候喎，即系随时都可以啊打嚟咁样。仲可以， 唔關事啊，因為 Halloween 咧，啲女仔特別著得古靈精怪嘅。我見過有啲咧著姑娘衫啊，屌你有啲咧就著嗰啲咩校服啊。我見過一個校服唔戴薄褸添啊，鬼妹 嚇， 係啊，真係噶，哇，嗰啲真係正啊， 嗰啲 屌你魔 鬼啊， 嗰啲魔鬼，嗰啲真係魔鬼啊，屌你老味啊， 真係唔錯啊， 但係溝唔到啦，屌， 咁啊唔知啦， 唔係即係以我嗰個年代嘅即係經濟嘅即係來即係經濟支柱係溝唔到啊，即係嗰陣時個經濟有問題啊，即係唔係而家咁富貴梗係溝唔到啦，而家咁富貴梗係溝到啦，依有人打電話上嚟喎，你我哋聽個電話先啊， 喂，好快慢慢嚟啊嚇。好，听咗电话先。 喂，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九护士啊。 系九护士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Navy 大大啊。 吓，听唔到啊，大声啲啊。 Navy 大大。 Navy 大大啊。 Navy 啊。 哦，喂，有喂，好耐冇听你把声，喂，系咪抢到电话啊？ 系啊。 喂喂，你而家喺边度啊？ 大陆啊。 大陆啊，喂，有咩搞啊？喂，大陆。 好玩啊，青岛啊，国人啊。我记得你讲台 中 路啊，好正啊！ 台中路好正啊，你下次记得带我去。 我都冇听住啊，去到咧记得同的士佬讲，带你去台中路。 系咪噶？ 系啊。 唔系，而家台中路有啲咩玩先？ 几百间饭。 吓，系咩？ 系啊。 咁正。 牛医生你要去一去啊！ 牛医生啊，牛医生个卵样成日去啦，屌！ 阿网友啊，网友。 阿 Livy 大大啊。 Livy 大大啊，喂，你咧讲电话嘅时候尽量慢少少啊，因为可能其他网友咧有少少 echo 听得唔系咁清楚，好唔好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听到你把声好兴 奋。系，慢慢嚟。其实好多网友同我哋一齐都好兴奋，可能我哋已经有大量嘅电话系 waiting list 噶啦，所以你可以慢慢嚟，咁讲下你有啲咩嘢想问嘅。 我一打就打到 啦， 好开心。 系啊，你一打就打 到你系我哋嘅第一个。 喂 ，Livy 大大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平时我都有福利啊。 好多 间 啊，有百几间啊，你行三个钟。 啊，百几间行三个钟啊，哇，屌好耐。但我惊行到第一间入到去都脚软啊，屌出翻嚟。 哇，好多快好噶，有啲接谷噶，有啲啊嗰啲嗌万楼 feel 都有噶。 嗌万楼。 哇！你好大声啊！你慢慢嚟啊！ 唔系嗌万楼，嗌万楼嗰啲你入到去直头攞把枪叫佢怼捻冧嘅啦！屌你见捻到嗌万楼嗰啲，好捻得人惊嗌万楼。喂 ，Livy 大大，我想问下你有咩同我哋今集可以讲下咧？ 今集我哋讲咩 topic 啊？ 喂，你要谈鬼怪啦，万圣节啊！ 万圣节啊？ 系啊， 乜鬼都系鬼怪咯。 就我自己朝头早照镜咪见到咯，群鬼。 我记得啦，我正想咁讲。 我冇去啊！屌，而家年纪大啦，去唔到呢啲啦。屌， 成日报名入去做嘢啊， 系咩？ 使入场费啊？ 唔使入场费啊？ 系啊，好多啦，好多靓妹啊！ 哇，系咩？喂，有靓妹你介绍我识啊！屌，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大家等先吓。咁咧，其实可能大家听到嗰个质素唔系咁好吓，因为。呢边大大嗰个电话来源咧喺大陆啊 ，IDD 过嚟啲声唔系咁靓啊，所以大家俾少少 patience。 整热啊，整热啊。 系啊，可能有少少 echo， 咁大家润有少少先吓，可以继续啊。 不过有一样嘢我想同呢边大大讲，多谢你，你咁远都打电话嚟，屌真系唔话得啊你，屌。 我以为琴晚你哋 on show 啊，我兴奋到瞓唔着啊。 系咩？我哋今晚先开啊，屌。 哇， 话 俾你 听， 今晚本来我去上海嘅，上海滩嘅，登咗海翻去酒店房打电话俾你哋。 多谢你啊，好感动啊。喂，我想问下上海滩有咩？玩 哇！又系好正，探究下啦。 喂，仲有一样嘢，你 青岛问江龙。 哇，正喎、啊！喂，仲有一样嘢，你喺大陆玩小心啲喎、啊。屌，而家拉捻到啊，即刻呢14日行政拘留啊。 吓、啊，我哋啲干部带噶、 啊。喂，干部带你带埋我去啊！你带埋牛医生同我去好 啊。好啊，好啊，你去留 MSN 俾我。 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我想問下你先，阿 Levi 大大，呢幾年咧，你喺內地做嘢啦，都好辛苦啦。咁又離鄉別井啦。喂，喺上邊有冇溝條女呢、這個即係長期咁樣服務下你咧？ 梗係滯唔過啦。 咦？點解咧？ 下轉啊！呢啲要不斷換噶嘛。 Levi 大大同我哋嘅主，同我哋不嬲嘅 POV 都係一樣，女係要成日換。系啊，喂 ，Levi 大大，我唔同你讲住，又有一个电话入啦，希望你继续，多谢你， 好，拜 拜，拜 拜。喂，牛医生，狗护士，牛医生。 哇，女仔， 你冷静，冷静，好大声。 接唔接电话啫，生 生。哇，发达啦，喂， 点样称呼啊？呢位网友， 我可以点称呼你啊，阿小姐？ 你听我把声，你自己起名啊。 自己起名啊？喂，唔好啦，你讲个真名我听啊！我估唔到女仔打上嚟啊，今次发达啦！ 我幻想讲完嘅真名，我惊你瞓唔着喎。 瞓唔着啊？今晚都瞓唔着啦，听完你把声。 我呢啲忠实听众嚟噶嘛？ 系咩？喂，多谢你啊！你平时有冇留言板度留下嘢噶嘛？你平时有冇喺 留言 板？ 冇啊，但我集集都有听咯，由你第一集听到而家。 哇！多谢你啊，咁多粗口你都忍受到，真系多谢你。 本来我都对你嘅节目初初听都麻麻啦，但系唔知我啲 friend 咧当你神咁拜，咁听下听下又几搞笑。 唔系你啲 friend 系当我衰神咁拜。你啲 friend 系当我衰神咁拜。 真噶，我啲 friend 真系当你神咁拜啊！佢而家应该现场可能听紧咧，为你打埋电话入嚟啊！ 好啊，唔系你啲 friend 当我神咁拜，多谢你先。第二样嘢，我真系兴奋到瞓唔着，因为原来我哋真系有女 fans 啊！ 我都以为冇， 我都以为冇。 你谂住冇咩？ 冇啊冇啊冇！啊，我可以点称呼你咧？你讲个名我听，我哋第一间问下你嘢。 死啦！你 系 牛医生狗字啊？我系靓女病人得唔得？ 啊，靓女病人，我想问下你，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你有冇去 Hollywood 啊？ 我喺兰桂坊外围兜咗个圈咋？ 吓，入唔到去？ 好惨！唔系佢围晒，你知分流措施咧，你入唔到去太多人啊。 哦，唔系我教你个方法，你着件衫点识？我话俾你听，你唔止入到去。你身边的人直头围住你入去添啦， 唔系啲人拱我入去。 到时一定掂啊！咁咧，同埋咧，我哋今集个节目咧就系讲呢个鬼怪啊！咁我想问下， 你想讲真鬼定假鬼咧？ 真鬼咁咪真鬼咯，穷鬼啊嘛， 鬼婆都几好啦。 鬼妹定鬼佬，大佬？ 我咪鬼佬咯，穷鬼佬，同埋屎忽鬼啦。我想问你呢几年咧，你有冇去兰桂坊玩下咧？即系前几年都。 唔系啊，我其实几怕逼噶，我今日同男朋友兜咗圈咋。 哦，明白了。 系咁，你今日想讲咩鬼咧？ 今日想讲穷鬼定屎忽鬼？ 点解都系。 你讲鬼定还是讲笑嘅鬼咧？ 讲笑嘅鬼咧，因为我翻工成日都遇到啲屎忽鬼，成班都系。我成日都同人讲噶，我发达第一件事咧就系翻工喺老细张台度屙毒屎先，咁之后咧再买架拖头翻工撞烂晒同事啲车，因为公司太多屎忽鬼。 今日讲屎忽鬼，讲嚟听下有几屎忽先。 屎忽鬼啊，嗱，譬如翻工你 唔系喎，你哋见招拆招啦，惊咩啫？ 见招拆招有份，见招拆招就 你哋咁鬼高薪，见招拆招啦、啊。见招。 喂，多谢你喎、啊！ 原本乖乖仔一个鹌鹑一个，跟住变咗一个烈士啊！家阵 啊，多谢你啊！喂，我想问你男朋友有冇听我哋嘅节目嘅咧？ 听紧啦，喺我隔篱。 听紧、 哦，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你， 多谢晒啊！ 喂，四太太， 喂，狗护士花哥你好。 喂，你好啊！喂，男朋友，你叫咩名啊？靓女病人男朋友。 我咪病人 嘅 男朋友。 喂，你好啊，靓女病人男朋友。哇，好多谢你啊！你同我哋倾两句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因为我哋今日第一日咧做节目啊。 系啊，我都应该都要支持嘅。 喂，多谢你啊！平时有冇听我哋个节目噶？ 有。 哇，多谢晒你，咁多粗口你都容忍到我哋，咁多粗口你都容忍到我哋，真系多谢你啊！喂，多谢晒你啊，靓女病人男朋友。咁我哋咧有一个电话嚟，我哋要接埋嗰个电话先。多谢你啊。 OK。 好，多谢你，多谢晒。 OK， 拜 拜。OK， 多谢晒各位网友吓，我哋已经有五个 waiting list 啊，所以你哋可以如果想打电话上嚟咧，你哋喺 MSN 留个电话俾我，咁我哋咧就可以逐个复翻你哋啦，系嘛？咁我哋跟住就会打电话俾我哋一个好忠实嘅。 咦，你过好多次喎，一定要听啦、 啊。 喂，你好啊，大佬。 喂。 喂，你好啊，大佬。 喂，阿九弟，翻工啊？ 你系咪加士伯啦？ 加士伯。 喂，加士伯你好啊，喂。喂，平时。 系啊。 你未有听到少少 echo 声啊？你慢慢讲就得噶啦。 冇啊，我讲有得佢啦，呢啲解决唔到啊，你用呢种方法嚟做封烟嘅话。 咦，你又知嘅？我哋真系解决咗好耐都解决唔到、啊。 你系咪用 hand free 啊？听上嚟。 hand free 啊，加埋啲好土炮嘅嘢啦。 hand free 加啲土炮咪夹捻住喺度，咁跟住就扎住喺度咁啊。 咦，你又知嘅？ 一听我知啦，唔系咁大 echo 咩，大佬？我问 冇钱啦，冇计啊，屌！ 冇办法， 我冇钱，冇办法，唯有做啲咁嘅嘢。 系啊，我哋比较土炮少少，但求喐到就算啦，即系希望大家网友原谅啊。 喂，加士伯，我见你平时 okay 啊，我而家未识咗 online 嗰边啦 ，online 边我谂迟咗半分钟到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咁。 果然系好熟晒呢啲。 我屌老母！今朝如果唔系个鬼婆嘈醒我都听唔到你节目啊！ 你又好啦，有个鬼婆嘈醒你，个鬼婆系咪同你吹两下箫之后嘈醒你噶？ 屌啊老尾，佢三条鬼婆入嚟，屌你话敲门话，喂你哋好卵嘈啊咁样，我话我瞓觉，我点嘈你啊？ 唔系，我想问一下。 十一点都未醒，佢都系嘈醒我，醒我个肺。 唔系阿加士伯，我想问你咧，你住嗰度咧？是楼上楼下有鬼婆，定是你在酒店住那里有鬼婆呢？ 楼上楼下都有鬼妹鬼婆啦。 加士伯，我想问你屋企有没有半张床位啊？喂，一间我度啊。 我啲宿舍嚟㗎。 哇，宿舍正喎、啊、喂你边个宿舍啊有鬼婆嘅。 加士伯仲系学生嚟㗎你。 学校啲宿舍㗎嘛、 哦、 我美国㗎嘛。 哦明白。 喂你美国你长途电话打过嚟啊？ 哦是啊是啊。 喂多谢你啊，你美国长途电话打过嚟真系唔话得啊你。不过我想问下你哋听日开 好平嘅啫嘛，唔知一个月几廿蚊，任你打嘅，打几个都得。 哦，喂，我想问你咧，系今日 Halloween 定听日 Halloween 啊？你哋 而家都未 Halloween， 今晚可以 Halloween 咯，都系因为怼下酒咁啊。 系咪怼下窿咁啊？有冇閪屌？我成日都好焦虑呢样嘢。 怼下草咁样，实有便宜閪你屌嘅，你咪怼佢咯，你咪想去走去盗佢啫嘛，你唔好盗自己，你盗嘛。 喂，都好喎、啊，我恨得好耐噶啦，屌鬼婆屎窟窿。 冇用啊！即系借啲酒嘢系咁 噶啦，我惊俾佢倒捻翻转头之后俾人屌屎窟窿咯。 加士伯，你嗰啲系咪实战经验嚟噶？ 你 个样 都未必够俾人屌屎窟窿啦，啲基佬好靓仔噶。 系我惊佢屌鼻哥窿。 呢啲变态嘢唔你做啦， 我俾人做， 我哋都系讲嘅啫，其实。 靓女冇服务，靓仔都冇服务啊。 啊，咁呢啲系真嘅。 我可能有啲靚仔有服務㗎喎， 呢啲係真啊，靚仔女冇服務，靚女冇服務。喂，多謝你成日聽我哋嘅節目啊，我成日收到你嗰、那個留言板，我都好開心。係 啊係啊， 係啊，真係好開心。 解下咯，熱下咯。有時聽到唔啱，我想屌鳩你，有冇途徑咁樣？有個電話。下次聽到唔掂，我可以 屌 鳩你。 喂，多謝你、 啊。你有咩唔滿意？譬如希望對個節目咧有咩改善，你都可以同我哋 share 嚟。 會啊會啊，我會繼續留板啦、啊。 我哋真係講得唔好啊，有時我亂噏，你又鬧下我哋咁樣啦。咁我哋可以而家知道自己有啲唔好咁做得好。 大家聽底啊！ 喂，加士伯，我想問下你咧，讀完仲有幾耐翻嚟香港啊？ 我唔知噶，讀完都唔知翻唔翻香港。边度有 钱 揾 咪 边 度咯， 快啲揾 钱 快啲 退休啊！咁你快啲翻大陆啦，大陆有钱揾啊，香港冇钱揾啊，美国都冇乜钱。 系去中东啊，去阿卡塔尔好啊，巴林呢啲先系揾钱啊，中国有边个唔识揾啫？ 咁啊系，咦你个 POV 都 你捅出条直路啊！你大佬翻去中国厂嗰啲个个都几个学位，咁跟住又有钱，你边度去嚟玩啫？去玩啲另类路线啊嘛。 咁啊系， 你又唔系靓仔靓女，你点去沟啲靓仔靓女？你梗系玩啲另类变态嘢噶啦。 搵食啊，唔讲呢啲嘢， 但系大家都相同感受。 搵食啊，唔讲呢啲，不过你去中东搵食就的确系一个好嘅路向啊！你 喂，未来系中东东欧啦，大佬仲靠大陆唔掂啦，有边个唔识做大陆之后，你边有人演啫？人哋外国鬼佬过都踩入，咁系咪转晒中东东欧咯？ 哇！你又几醒喎？喂，我想问你，你系咪读经济噶？ 哇！又俾你开口中。 通常读经济嗰啲都系一个，都系几个字大蛊惑咯。 吹水唔抹嘴咯。 唔系大蛊惑，好卵 读咩科都系吹水唔抹嘴嘅啫。 唔系读天文学嗰啲先系最吹水唔抹嘴。 继续读经济咯。 嗯。喂， 阿经济话。 喂，加士伯大哥，我哋而家有个电话入，我哋睇紧再同你倾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加士伯， 唔 该晒， 唔该晒各位。咁我哋跟住咧又有其他网友，我哋即刻尽量争取时间同大家 share。 唔系，有一样嘢我想同你讲啊，发哥， 咁呢我哋聽完啲網友啲電話先啦。咁網友啲電話呢通常都係即係讚下我哋嘅節目啊，聽我哋嘅節目。咁、 啊、 其實今日我哋講嗰集談鬼怪都講埋落去先啦。 好啊。 咁呢談鬼怪我哋即係都要講一啲 topic 等人哋回應下㗎，唔好只係成日聽人講我哋嘻嘻哈哈咁樣。咁呢 我 想。 但我成日都係諗住嘻嘻哈哈。 唔係我想講一樣。 我手好忙好多事要 急。鬼怪啊發覺。你返工呢係咪遇到好多屎忽鬼同埋窮鬼嘅呢 都有啲啦，一半半啦，又唔係好多。 半半啊我想問屎忽鬼多定窮鬼多，窮鬼通常都係屎忽鬼。 兩樣都係㗎喎。 唔係嘅，有啲窮鬼又唔係屎忽鬼嚟嘅。 即係點樣我唔明點樣可以窮鬼得嚟又唔屎忽呢。 嗱我聽過一個上司講一句說話，富未必你個格貴，你個格貴就未必代表你富。嗱有一個人阿鄭裕彤先生就非常之富，但個格就非常之唔貴啦。你見佢縮頭縮頸，屌你老尾又大眼細超，屌你老尾眨眉眨眼咁嗰啲，咁啊真係唔貴咯格，但係佢好。 咁我咪係咯， 你係調翻轉講嘅八哥。咁有啲人個格啊好貴啊，但係都唔富嘅。 係咪即係唔係喎？嗰啲 LV 姐姐嗰啲咪個格好富咯？ 屌，嗰啲直头个格唔富啦 ，LV 姐姐嗰啲，屌你老尾，你见佢行路嗰阵时，只眼望捻咗上面地下有狗屎踩唔捻到嗰啲啊，屌， 踩咗见唔捻到嗰啲啊， 唔系佢踩到咪嗨落你度，咁咧呢啲就系、是、譬如我点解会咁讲呢一番说话俾大家听咧？咁今日谈鬼怪嘅目的就系、是、我哋生活里面就遇到好多鬼鬼怪怪，有时就系呢啲。屎忽鬼啦、 啊、 穷鬼啦、啊、閪精啦、啊。咁我哋今集呢就想即係笼统讲一次。咁平时我哋都讲好多㗎啦呢个咁嘅撚样同埋冚家拎。咁你话屎忽鬼嗱返工有啲屎忽鬼系点呢、明明佢自己力有不大佢会同你讲。嗱阿九护士我话你㗎啦啲嘢唔系咁做㗎啦。嗱我话你㗎啦俾你搞啲嘢搞唔撚掂，我都心谂我屌你老母你自己搞得掂你唔使搵我搞啦你个仆街。咁呢另外呢就係、是呢啲窮鬼，窮鬼又最興做咩呢？黐飲黐食偷下拐騙。 我又係窮鬼啦，黐飲黐食偷下拐騙齊曬。 黐飲 即係得不過答。 你聽埋我講 先，發覺。 黐飲黐食偷呃拐騙些粒腸。 有網友問你乜嘢叫屎忽鬼喎、 啊？屎忽鬼啊？邊啲係屎忽鬼呢？你成日聽我哋嘅節目，我咪屎忽鬼啊！第二个屎忽鬼就是阿牛医生，啊唔系牛医生，唔系屎忽鬼。点解我系屎忽鬼？因为我次次叫鸡都叫人屌人屎忽窿咁，系屎忽鬼。 屌人哋嗰啲话， 屌人哋屎忽窿。有一次我叫鸡，嗰个女同我讲，唔系搵性工作者，我哋唔好讲叫鸡。咁咧，嗰个女仔同我讲嘅，啊你好特别，我次次都玩人后庭嘅， 好肚饿。 咁我呢啲咪叫屎忽鬼咯，真系出名嘅屎忽鬼。咁咧， 咦啱喎、這個，网友又讲咗个喎，白花油王子就玩人玩人个屎忽嘅喎， 白花油王子濑嘢啫，饮醉酒摸捻住支 hand pick 以为波棍，点摸捻住支 hand pick 以为人屌鸠屌你老母，咁咪濑嘢啦。 佢太肚饿啦， 唔紧要，老师帮佢搞掂啦，你只要有钱就得噶啦，冇钱你大捻镬啫，有钱你唔系冇钱你大捻镬，有钱呢个系细，基本上咧嗰、那个的士佬由头到尾都系想屈水。 系 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嚟噶。好老实讲一句，人哋喺个的士度摸你，讲真都唔知摸唔摸到你个袋啫。你就即刻报警就话佢摸你个袋。如果嗰个系我摸你，屌你落车只耷啦，我屌你老母狗护士， 佢出嚟咁 样同你打我金嘅。嗰个系白花油王子啊，梗系告鸠你啦，因为佢想庭外和解屈鸠你一笔啊嘛。我仲要揸的士，我揸直升机啦，到时我身家同你对分啦，呢啲咪屎乜鬼咯？个的士佬咪屎乜鬼咯？ 咦，即系阿加士伯哥哥头先讲嗰啲经济效益嗰啲问题。 啱啊，佢根本上用屈你水啫嘛。咁、至于呢个穷鬼，嗱穷鬼我见好多噶啦，因为我医院成日都收埋啲穷鬼，食佬食中援啊嗰啲，咁啊系 typical 嚟嘅穷鬼啦。咁穷鬼佢又点搞呢？穷鬼通常入到嚟咧，黐饮黐食偷啊拐骗些粒肠嗰啲啦。咁你接到呢啲穷鬼电话咧，我最想同大家讲一句就系 cut 线，你千祈唔好讲咁多嘢啊！你讲多嘢嘥自己电话费啊！我话俾你听， 佢死女烂女咁样， 死女烂一车嘢唔还啊！屌你老味嚟我屋企啊照偷啊嗰啲咯！屌我试过好捻多噶啦。咁咧嗰阵时咧有个同事咧扮晒即系鱼虾蟹咁样就话：，哇！屌你老味，我咧就屋企几有钱啊，几有货啊，呢、這个如何如何大树菠萝，哇！我睇到阿妹啊，阿妹你快啲打上嚟啊，阿妹你快啲打电话上嚟，我同你嘅关系已经脱离咗好耐，我其实好想同你道歉。 收声，等我讲。阿妹啊，其实我都听咗你嘅故仔好耐啦，我已经每一次都喺你面前或者喺你唔系应该咁讲喺 喺阿九护士面前帮你屌鸠佢噶啦，你快啲打上嚟，等我帮你一齐围殴佢啦。 阿妹，你听 我 讲，我 哋等你电话啊。 佢唔系屌鸠我，佢真系剥条裤嚟屌鸠我。 喂，有网友又问喎，阿风水大师啊，陈振聪又乜嘢鬼啊？ 陈振聪嗰啲 穷鬼啊！ 好，喂，又有个网友电话，我哋听 听听先啊，太多电话啦。 喂，你好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任哥系咪啊？ 任哥啊。 喂，任哥你好啊，喂，我恨啦，你把声好耐啦，任哥，我出招去听到你把声，我系救护士啊，隔篱嗰个系花哥。 我听到啊。 系啊， 多谢晒你，多谢晒。 拉住有啲 delay 喎。 系啊，有少少啊，所以你讲嘢嘅时候慢少少咧，咁就 OK 噶啦。 哦 ，OK OK。 喂，唔好意思啊， 你哋今日喺嗰度讲鬼怪，我啊想 share 下喎。好啊好啊，嚟啊。 我讲鬼怪，讲我学校啲鬼话，好恐怖噶。 咩鬼啊？ 嗰啲女同学咯。 点样点样噶？佢哋点样噶？ 得嗱，我读，你知我读大学噶嘛？ 啊，系、哦。 咁我大学嘅，你谂下，一个大学女学生，跟住佢嗰啲打扮，嗰啲化妆咧，成四寸厚啊！ 哇， 仲有鬼咪款？ 唔系，佢系咪惊你颜射射捻亲佢？ 梗唔系啦， 所以厚啲化妆。 跟住佢去会计师楼做实习啦。人哋嗰啲 staff 咧， 系 以为佢系嗰啲高级经理嚟，我真系唔知个样。 阿九护士，你唔好笑得咁大声啊！网友听得好辛苦啊，爆晒啊！你条 跟住佢，我叫落妆个样，哇，恐怖到， 我都想同你 批咗甩落嚟咁样。 我想同你分享下，我咁耐以嚟啊，唔敢睇我老婆落咗妆嘅样。 点解啊？ 我惊吓卵死。 做啊！嗰阵时咧，熄咗灯噶嘛， 哥仔。我话俾你听，做啊！嗰阵时嗰啲化妆仲劲过未做嗰阵时。 系话 吓卵死你！我识我老婆咁耐，我老婆都系重 make up 啊。 喂，但系唔系喎，大学入边吓，虽然话有啲唔系好靓，但系后生啊嘛，后生皮肤滑滑都唔错噶噃。 嗱，我读双科嘅，个个出嚟都系话先劲系内衣后劲人，个个就化晒重妆出嚟嘅，平时上堂化晒妆啦，靓女唔系冇，不过你沟唔到咯，屌！ 喂，好老实讲啊，化重妆都应该执下都应该 OK 嘅。 讲埋另一个， 系 有一个咧，你谂下冬天咧十度嘅时候，女仔应该点样装咧？我见过一条女咧喺我学校嘅，由一年三百五十日都系着超短热裤。 哇，正喎、啊，有冇着底裤啊？佢 只脚靓唔靓噶？ 白色，佢旁边睇晒，但系佢个样成个烂西咁嘅款， 咪啱咯。佢个名衬翻条底裤真系烂西， 好恐怖啊！ 点样恐怖啊？具体啲啫， 唔系你真系养到你都鬼 啊！阿哥哥仔你后生啊嘛， 佢上堂喺度夹下只脚啊，夹下波啦咁样，跟住咧佢前面咧，佢用只大髀夹头咁样咯，屌！ 哇，系咩？喂，我想读啊！你咩班啊？大佬，你嗱，我贴几皮嘢俾你，你之后换捻咗我去上堂啊，不如？ 但系佢好肥嘅，成一二咁嘅款嘅大佬。 哇，咁啊唔得！我平时食我捻 都肥嘅嘢，跟住把声卷，个声卷你话。哎呀，我好似唔舒服啊！咁死啦，大佬！ 唔系我话俾，我话样嘢俾你听啊，阿任哥。咁咧，话说咧，阿牛医生呢排咧就撞到艾曼楼，艾曼楼咧就成日叫阿牛医生验乳癌。咁咧，我问过牛医生，我牛医生，你验乳癌嘅时候，只眼望去边噶？佢梗系唔望佢啦。呢啲真系恐怖啦！ 你讲起艾曼楼啊，我学校啊都有个极品艾曼楼啊，又系艾曼楼啊， 系咪真系好靓？ 几多岁啊？嗰个艾曼楼 又系同我咁大？ 咪咁啊！呢啲可爱艾曼楼 OK 啊！屌你，我识嗰个四廿几岁啊，大佬， 嗰个四廿几咩？我出住六廿几咁样噶喎， 又有恐怖啊！都系嗰类叫艾曼楼都冇好嘢啊，大佬。 嗱呢句唔关我事啊，你讲噶咋？ 正方形。哥，我想问你有一日记得咧 send 你女同学嗰啲相俾我睇下。喂，大佬，我都有兴趣啊。大佬，怪兽啊，打得多啦，我为地球和平而战咗好捻多年啦。希望你都加入呢、這个。 你怪兽公司主席啊嘛。 我真系怪兽公司主席添。 哦，我真系忠实听众啊，翻到学校个个都知道我听你节目噶，屌。 喂，多谢你啊，屌、啊。 周慧阳咁样啊，哎呀，咁你咪俾人 stabilize 咗咯。 我唔紧要，啲 friend 系啲 friend 先听咯，唔熟啲唔听嘅。 系、 啊、 多谢你啊，屌，我哋咁粗口你都听我哋。 哎呀， 唔系好，唔系你哋讲嘢有时候好有道理嘅。 讲粗口嗰阵时，点样可以显露个道理出嚟咧？ 唔係佢講直啲啊嘛，好似咁。 阿發哥，你唔好講嘢啦，我哋講粗口係因為我哋興啫。我對呢個社會有好多不滿啫。喂，任哥，我哋有第二個電話入啊，唔同你傾住啊，任哥。 多謝曬你啊， 再見啦，拜拜。 喂，突然間我哋有一個新節目喎嚇，係阿妹佢叫我哋打電話俾佢。 阿妹叫我打電話俾佢啊，我而家打電話俾阿妹先 啦。我哋而家嗱，我哋各位網友，我哋而家開始打電話俾阿妹啊。 阿妹係咪聽緊㗎？ 阿妹你系咪听紧噶？你打一句嘢俾我哋先 ，make sure 系你啊。 唔系，我而家搵阿妹个电话出嚟先。 用呢个打揿啊？呢个揿唔到噶系咪啊？ 呢个应该揿到嘅。我哋打个电话俾阿妹先。 好好嗱，咁我哋而家咧吓，而家我哋就打电话，各位打一等先啦。希望唔好俾阿妹闹死 阿妹啊，阿妹我谂唔会闹我哋嘅，即系疯狂咁讲粗口啦。 咁你啊真系扑街，你咁样屈鸠人哋。 唔系，真系对阿妹唔住啦！我直头应该刀仔吉大髀啦，吉几下添啊，仲要屌，吉到呢个花呢碌啊！咦，阿妹， 阿妹你开电话，我哋而家打电话俾你啊！ 我哋而家打紧电话俾阿妹啊！ 呢个唔系阿妹 啊，唔系呢个真系阿妹嚟嘅呢个， 哎呀， 就系流嘅， 都唔知系边个。阿妹你听电话，而家同你讲电话啦。 唔系，不过我都好开心啊！咁多人打电话上嚟。 好忙啊， 好忙啊，真系 好多掣要揿。 唔系因为即系我估唔到第一次我哋做呢个 online 节目会咁多人打上嚟。我开头以为系冇人打上嚟 嘅。系啊，我哋其实有啲妹喺度，不过唔系阿妹嚟嘅，不过 系啊。 个妹未打嚟， 唔系 点打唔到上？ 阿妹嗰度写没有妈妈的。 喂，你唔好讲人哋啲嘢啦，大佬。 喂喂喂 喂 喂，阿妹，喂，对唔住啊，喂阿妹，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啊。 喂，对唔住阿妹。嗱，大家网友听清楚，今次真系阿妹嚟，嗰个唔系流啊。喂，阿妹啊。点 啊？ 喂，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咧？ 有咩分享？冇嘢分享，我就瞓啦。 吓，唔好瞓住，阿妹，你听埋我哋嘅节目先瞓啦。今日我花哥喺度，牛医生扑一街唔嚟。 Hello 啊，阿妹你好啊。 你好啊。 我咧其实帮你嚼咗咁护士好多次啊，我哋都想约翻你翻嚟啊。 唔得，我不停咁样听到我把声咯。 你不系啊？其实 唔系，因为有 echo 啊，系啊， 所以你讲慢少少就 OK 噶啦。 啊，仲有一样嘢，阿妹，我想同你讲，阿花哥点解正？因为佢睇咗你张相，佢话你靓女相， 真系几吸引啊！ 我边幅相啊？ 我用手提电话影你嗰张咯。 你有影我咩？ 有，好似安德烈塔图啊！ 黐线！ 天使爱美丽啊！突然之间， 喂，阿妹，我想 问你几时偷影我？ 你啊，上次食饭影噶。阿妹啊，我想问你，你有冇兴趣上嚟同我哋做一次 online 节目咧？ 冇啦。 咁录音节目咧？ 有分别啊？ 有 online 要12点做咯，录音节目啊，晏昼做咯， 黐线， 都系入房做嘅啫。不过阿妹啊，你真系人靓声甜嘅、哦， 唔系啦，梗唔系啦， 唔系啊。喂，阿妹，我想问下你呢排有冇撞鬼咧？你 冇啊冇啊，仲冇有撞鬼？ 唔系，今集我哋讲呢个谈鬼怪啊嘛，睇下你有冇撞到啲屎忽鬼啊。同埋一样嘢 ，Hollywood 你唔出街玩？ 我妈妈入咗医院啊。 哎呀 ，sorry 啊，喂阿 Auntie 系啊，所以我要去探佢。 阿 Auntie 冇事嘛，我有咩可以帮你手？ 冇。 阿姨冇乜大碍嘛， 冇 OK 嘅咁嘅。 哦 ，OK 嘅咁，因为都好担心阿姨啊。 冇事冇事。 咁照顾到自己嘛，呢、這个冇妈妈的人。 系冇有妈妈的人。 我想问你， 第二天。 系啊，你点照顾自己咧？呢几日 OK 嘛？个生活情况 都系咁样啦。 喂，有咩需要帮手揾我哋？ 好啊，你上嚟 帮 我洗衫。 咁就帮唔到手啦。 不过我哋唔帮你洗，大班网友想帮你洗衫嘅，一样嘅啫。 佢仆街上去偷网络嘅咋，你唔好信佢仆街。 收埋嗰啲先，净系上去洗衫咪得咯。 救命！ 阿妹咁靓啲仆街上去，肯定有啲不轨企图啊。 系啊，唔肯走啊，个唔肯走啊，帮你做实 Q 咁样啊。 梗系啦。阿妹妹啊。点 啊？ 喂，我唔同你讲住啊，因为我突然间咧熄电话，我想打电话俾你问下你 Auntie 情况，私事又唔好俾大家听众听。 系啊，嗰啲 offline 先做啊。 OK 好啊， 我哋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同你约啊。 好啦，拜拜。 好，拜拜 拜拜。哇，呢个真系 extra 嚟噶。 阿妹打上嚟真系 extra 啊。 唔系，我哋打俾佢啊，不过估唔到有人听啊。 唔系，同埋阿妹妹 Auntie 入翻医院，我好担心阿妹妹妈咪啊。 呢个我哋要睇下先吓。喂，我哋而家仲有一大扎 list 未打，我哋要开始还翻啲人情债咯。 好啊好啊好啊。 咁就我哋开始就打呢个电话先啦。 边个嚟噶？ 唔知啊，打上 去问下。不求人啊。 系啊， 喂，我不求人哥哥，我而家打电话俾你啦。 系啦，咁啊，麻烦你啊，准备啦吓。咁啊，都唔知系边个嚟噶。其实我哋系乱咁写晒啲嘢出嚟先。 唔系会唔会人哋而家熄捻咗电话你打？ 啊，咁啊，唔好意思啦，我都冇办法，大佬。 之后屌柒你， 还人情债一大堆。 打个菠萝过嚟啊！屌你，掟个菠萝过嚟。 啲网友如果听到嗰个声咧，如果打上嚟嗰阵时见到 echo 慢慢讲啦，咁就会好啲，因为我哋都 hello 版啊，有冇人听啊？而家呢度。 我打通咗喎， 但系打通咗冇人听啊！ 再嚟过啊 ！OK 啦，咁我哋再打过一次先。 大家各位等一等啊， 系啊， 呢个 揿紧掣啊，我哋要自己做 technician 嘅， 冇办法啦， 好吐泡，好吐泡， 穷啊，屌你咪穷鬼咯， 我穷鬼啊，系咯， 有没有吧？啊 ，six one。 哇！唔可以话俾人听几多好啊！ 叻嘢啊！ 咁我哋打第二个先，打第二个先。 哦， 打呢个啦。啱啊！ 等紧啊！ 等紧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系打紧俾你，喂喂， 我就系打紧电话俾你啊，大哥。 喂。 喂，你好啊，癫狗哥。 喂，阿九护士。 我系九护士啊，喂，你好啊，隔篱嗰个阿叔啊。 喂，你好你好。喂，听咗你节目好耐啊，第一集听到依家噶啦。 哇，多谢你。 你系第一集开始听噶？ 第一集听噶，一听咗笑都。笑 捻 到爆 捻 晒 头， 介绍啲老友 听， 个个都听。 多谢 晒 啊！ 仲喺呢个人生低潮听啊，听完最低鼓舞啊！ 喂，多谢你，唔系因为我哋都经过好多人生低潮，所以先会录到啲咁嘅节目啊！屌， 唔系啊，屌呢啲节目叫得表扬啦，直头。 喂，多谢你，攞诺应该攞诺贝尔奖啊！啊，我想问下你阿癫狗哥，喂，你做食行嘅癫狗哥？ 我话同你差唔多啊，又系之前乜都捞噶啦，加埋做紧买手，真系喺大陆真系帮人搵嘢嘅。 哇，喂，掂喎、 啊！系啊，仲话就系听你节目第一集嗰阵时，冇嘢做，喺屋企沟流流，咁有朋友介绍我听，话好搞笑噶，冇咁捻伤心啦，成日都笑啊！听，屌你笑到停捻到嘴，跟住有两集 download 咗，谂住落去即系搭巴士听啦，搭巴士又笑到停捻到嘴，即系以后。以后 唔使 咁 样 花 钱 听， 死咗 你人 要 我傻咗。 哇，真系多 谢晒 你！ 咦，原来呢个竟然系社工节目嚟嘅， 唔系社工节目啊，直系笑捻到人哋停捻到上节目。 你咪求呢个咩啦？点知社工捻简单啊？你要启发人心啦、 啊！多谢你。 原来呢个系呢啲教育节目嚟嘅， 应该都系啦。 我一级嘅喎， 一级啊，三级啊，屌你咁捻得粗口，仲系一级，俾港管都听到，何止钉牌啊，钉捻埋我添啊！ 有时讲啲嘢听到心寒啊，大佬，屌到心寒啊，大佬。 唔系，我话俾你听啊，癫狗哥，可能做多几次街，而家做多几次 online 讲粗口，分分钟听都冇得听，因为俾人钉捻埋。 冇谂俾人知道系咩样啊，唔系俾人见捻到几捻大捻我啊，做节目得罪几捻多人啊，屌！ 哇，咁呢句系真啊， 佢讲中咗我哋心声啊， 同埋好老实讲啊。有人叫我哋出嚟咧，话做访问啊，诸如此类都唔够胆啊，掟紧俾人出嚟，唔系做访问，系俾人做鸠我。 咪卵制啊！成个香港啲人屌捻晕啊，大佬。 俾人打捻到。 佢终于知道我哋嘅心声。 不过我想问你喺大陆做买手咧，而家难唔难？ 其实都仲有少少空间嘅，不过越嚟越唔够啲大陆佬捞噶啦。 嗰啲大陆佬醒好捻多噶啦。 大陸都進化曬㗎啦，第二型、第三型㗎啦，大佬。 第二型、第三型， 即係你見嗰啲二型、三型嘅屎忽鬼咁樣。係 啊，喂，屌你大陸，你對住大陸佬啊，講惡、講狗、講夾，講乜都唔撚夠你㗎，係咪先？ 咁呢個係真啊！而家大陸佬有錢咗啦嘛。 咁唔係淨係呢樣嘢嘅，始終佢哋共產成長個思想背景唔同我哋嘅，佢哋又冇神論嘅，又唔知咩叫折墮係咪先？ 咁啊係喎。佢近幾年都未試過折墮喎， 唔係喎，佢由幾廿代之前都係折墮關嘅喎。 折墮關啊， 係啊，又唔係咁講啊，應該話窮關啊，貧 窮 關 係啦，係啦，係啦， 由窮鬼變做屎忽鬼咯，真係好難嘅咁樣。咁如果阿癲狗哥，如果你見到呢啲屎忽鬼，你點樣對付佢哋啊？啲大陸屎忽鬼， 啲大陸屎忽鬼，其實冇噶，咪用翻。首先你想大陸撈嘢，咪首先想自己變咗做大陸人先咯。你個思維冇啦，用香港人思維咯，用翻大陸人思維咯。 有邊方面係比較即係最唔同嘅咧， 即係咩話？ 香港人嘅思維同大陸人嘅思維 最唔同啊！譬如最唔同咪香港人講承諾咯，即係講好多嘢，譬如我應承咗你啊，咁我一定要幫你搞掂咯。但 係 大陸人唔係咯，即係佢埋到尾嘅，如果有啲嘢搞唔掂嘅，佢會變臉咯。咁佢講一大扎嗰啲多二四六嘅藉口咯。 係， 咁你喺度即係講翻啲都唔撚係理由嘅嘢。 哦，咁樣。不過你呢、這個即係情況都算好㗎啦。你有聽我哋嘅節目，你知邊個發明家㗎啦？ 知。 阿發明家試過有一次喺大陸咧，就叫人做單嘢，做唔撚掉喺間廠度俾人打撚咗一身。 真係㗎？ 好撚正常啊！有啲幫公司打工嘅公司走撚咗數，夾撚咗幾個月都有啦。 哇！咁撚得人驚屌！ 真係有㗎，喂，夾鳩你咪 又交嚟咯，叫公司俾翻翻錢咯。 哇！咁撚卑鄙，公司唔撚俾咪屙撚？ 唔撚俾咪夾多你幾個月咯，到後屘咬唔撚到嘴嘅，咪打你一身屌放你翻嚟走咯，跌落都不自人 嚟咯。咁撚冇人性都有嘅，屌你老味！喂，癲狗哥咁你上面撈嘢，你小心啲喎。 咁小心啲咯。 係啊， 但係始終你大陸機會多嘛，香港依家屌俾呢班撲街搞到揾唔到食㗎，你都知係咪先？ 咁啊，而家揾食真係好撚困難㗎，因為我唔想少咁個即係老友，我唔覺得你係我聽眾，我覺得你係我老友啊，陣間 聽 就 揾聽得耐。 打撚咗一身冇。 喂，其實你哋今日嘅 topic 係講咩㗎？ 談鬼怪啊！今日萬聖節啦。 哦，係喎，今日萬聖節喎。 喂，你有冇去萬聖節去玩下㗎嘛？ 冇啊，都三廿幾啊，好少萬聖節佢出去玩㗎。 係咯，廿幾嗰陣時候有去嘅。 廿幾？ 我廿幾歲嗰陣時啊。 廿幾歲啊，乜都有去啦。屌你三廿幾歲都唔得閒玩咁多啦，直接先啦，玩啲嘢去 先。啊，咁啊係喎，屌，俾錢搞掂啊！ 搞掂啦，唔好搞咁多， 都唔 好 溝啦，突然間溝撚咗鬼佬，屌你老味！嗰陣時咪鬼咩鬼佬計？ 其實想問下你哋咧，點解無端端搞呢個電台出嚟嘅咧？ 唔係嗰陣時咧，話説咧個古仔係咁嘅，咁咧有一次咧，我就喺即係搭呢個地鐵，咁啊搭地鐵嘅時候，我就講電話咯，同牛醫生，咁咧講起即係一啲生活上邊嘅即係興嘅嘢啦，咁啊左屌右屌，咁我發覺側邊個阿叔陰笑望撚住我。咁之后咧，佢落地铁嘅时候，佢讲咗一句说话，令到我真系茅塞顿开，讲得几好啊！屌你老尾，我冇理由唔做个节目，大家一齐听噶，咁所以咪搞呢个节目咯。咁就 喂，你安排你哋到做下一个台咧，咁你哋冇做有几个月啦？ 系啊系啊， 你都搞到几捻失落啊！冇捻晒啲发泄渠道啊，大佬。 多谢你，唔系嗰阵时系因为呢个即系。阿牛醫生第一就去咗翻韓，因為佢牛醫生係香港即係皮膚科幾出名噶，咁佢真係去咗英國讀書，咁啊去咗幾個月啦，咁啊亦都揾唔到嚟錄音，咁啊冇辦法，咁啊至於阿花哥同埋阿筍哥因為嗰陣時候撈嘢啊，咁佢撈嘢嘅時候又翻咗大陸，咁阿花哥嗰陣時候又未係咁即係 我記得阿筍哥翻咗大陸請人打飛機啊嘛。 啊！你都好记性， 煲晒你啲人，煲晒你讲嘅嘢，人哋 嗱嗱声，呢条捻先俾你打埋一份啦，几粒大粒喎！阿筍哥真系唔捻掂啊，真系。 我话俾你听，阿筍哥系双打青年，打飞机打机。 唉，真系啊！ 正宗双打青年啊，屌！喂，呢个癫狗大哥，我哋有个电话入唔到，你倾住啦。OK， 多谢你， 多谢， 拜拜。今日我哋都好多呢个老友打电话。 哇，我哋仲有好多电话喎，你谂住同佢倾下，定系而家再复埋啲人情债先咧？ 复埋啲人情债先啦。 咁啊，睇下跟住打俾边个啦。 喂， 呢个啊， 边个嚟噶？ 你唔好理啦，呢个咧。 喂，你讲住嘢先啦，花哥，唔系 dead 咧又好卵大镬啊。因为咧，我哋用啲好卵土炮嘅。 哇，呢句嘢讲咗九百几次。 屌，冇计啊，大佬。 我哋啲 beta 搭 beta 系咁嘅。 beta 搭 beta 冇办法啦，屌。唔係不求人嗰個仲要打啊！ 你搞清楚呢個專一對， 呢個係邊個嚟嘅 咧？呢個係阿秋本先生。 係啊，秋本先生。 喂。 喂，秋本先生你好啊！ 而家係咩讀噶？ 而家係狗護士與牛醫生啊！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我哋即係抄低咗你嘅電話，即刻打嚟啦！咁我就係狗護士，側邊嗰個咧就係阿花哥。 花哥你好。 Hello 啊！你有咩嘢想同我哋傾噶？ 咦，我打咗上嚟咯喎！ 咦，你打咗上嚟噶？ 我咪 Navy 大大咯。 哇、哦，一个已经俾我搞掂咗啦。好，我哋原来真系出咗啲 error 喎。 唔紧要，唔紧要。 喂，咁我哋再打俾。喂，咁我哋 再 打俾秋本，拜 拜。拜 拜。我哋冇踢啲筍啊，筍哥喺度真系做嘢真系一嚿嘢。 冇卵计啦，屌！ 你快啲拖佢上嚟啊，大哥。 唔系穷系咁噶啦，屌，冇办法啦。 下次买多个 headset 咯。真系咁穷。 唔系最高嘅科技咪买多个 headset 啦。 买多个 headset 咯，拖多个一拖二，系咁拖，系咁拖线。 嗱，我话俾你知， 有咩办啊？ 哇！唔可以出街啊！人哋電話號碼出咗街，俾人屌撚到屎忽窿穿啊！ 咁我哋係咪已經清曬咧？係咪？ 唔係，基本上都清曬啲人打電話上嚟啦。咁我哋繼續講埋嗰啲死人屎忽鬼啊、閪精啊、古靈精怪嗰啲咁嘅鬼。嗱，咁咧話説我有一次咧，就真係撞到一隻鬼。 係 呢個咧係泰國鬼。 哇！即係咩嚟？未聽過啊！呢個 唔係都幾撚猛㗎呢只鬼都。咁咧，我有一個老友，大家都應該聽過㗎啦，呢個故仔，我好似以前都講過，不過唔記得咗有冇即係講過俾大家聽個詳細情況。 係， 咁咧，我以前咧就識個老友叫十字窿，咁咧阿十字窿個閪佬咧就好中意偷泰國妹嘅。咁話説個閪佬個樣似邊個咧？何家勁，真係成個何家勁咁嘅撚樣， 幾靚仔㗎喎！ 啊，好靚仔啊！ 咁、那个撚样呢嗰次呢就沟条女嗰条太妹，咁佢就话俾我听，佢喂嗱咁啊九护士，我哋今次两个一齐出嚟，咁呢佢话带个姊妹出嚟，咁就带个姊妹出嚟啦吓。咁呢佢自己嗰条女呢真係靓撚个鬼火，成个尿逼然咁。我话俾你听，佢介绍我认识嗰个呢，如果佢系男仔系几靓嘅，成个陈豪咁嘅样。 喂，咁都唔差、 啊。陈豪啊，男人嗰个陈豪啊， 女仔样嘅陈豪啊， 男人样嘅陈豪啊。咁咧，我好过一扎噶啦， 真系唔错啊！ 今次咁啊，十字窿就话咯，咁咧佢话喂，不如咁啦，九回事，我哋去饮嘢先。饮完之后，我话俾你听，第一样嘢嗰个扑街嘅就系、是、第一佢饮醉酒， 系 饮醉酒嘅时候，大家佢饮过酒就知啦。喂，又有电话打上嚟，我哋听下电话先。 好拉喂， 喂，你好啊，边位啊？ 喂，九回事， 你好啊。 我听你节目好耐啊。 系咩？你系边个咧？ 冇留言， 冇留言啊！喂，咁有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冇啊，支持下啫，第一晚直播。 系多谢你啊！ 系喺外边读， 你喺外边读紧书。 系啊， 喺边度读书啊？喂， 喺日本啊。 日本读书咪沟捻多日本妹。 屌，全部中国鬼。 吓、啊，唔系嘛？ 系啊。 喂，你帮我哋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啦、啊。 点做？ 嗱、啊，即系人哋日本仔就杀我哋上一代，我哋啲中国人奸人下一代。 搞埋下一步。 系啦、 啊。你唔好信佢啊！前排有个差佬去捻咗日本啲地铁做非礼，个差佬讲一句答辩嘅说话好捻妙啊！佢话我听啲同事讲喺日本地铁非礼冇事，个捻样判捻咗坐几碌啊！ 开头系冇事啊，之后啲人叫个男仔嚟捉你啊！ 哪嘢啦？喂，你好似沉船喎，系咪咧？ 唔系啊， 边个啊？ 啲网友话我哋啲 topic 喺沉船嗰集讲过啦， 讲过咩？沉船嗰集 翻兜啊！你条友 系 啊，背到熟晒啊！ 喂，我想问你啊，大哥，你喺日本读书啊？咁日本读书其实好多人都好渴望，即、就、系、是、一个尤其而家香港嘅青年人沟日本妹。我想问你，你有冇沟日本妹？ 沟鬼到咩？而家学咗咁耐，识咗少少。 吓、啊，唔系嘛？慢慢嚟啊。 系。 嗱，我 日本妹好味道喎、啊，又有礼貌，鞠躬又九十度。 系呃情嘅。 点睇？你有冇睇咸片噶？啲咸片嗰啲妹妹仔好可爱噶、 啊。咸片嗰啲呃情啊！ 咸片日本嗰啲咸片同呢个西欧片嘅咸片嗌嗰个程度啊，那个感觉都完全唔同啊。 人哋日本专业啫， 咁你应该沟过去日本沟到专业噶咯。 嗰啲要俾钱噶。 大哥， 我仲想同你讲一样嘢就系、是，记住努力读书啦、啊。第一，第二样嘢就系、是，去到外地即系系咪一个人？ 系啊系啊。 尽量俾多啲心机去读啦。几年之后翻嚟香港就可能另外一个天地。这个时间系锻炼自己嘅。 即系点样锻炼啊？睇少啲咸片咁样。 唔系，一个人去外地系一个锻炼嚟噶。你我成日嗰阵时一个人去外地做生意都系一个锻炼嚟噶。你个人会成熟好多噶，翻到嚟。即系你去外国读书。阿爸阿妈可能俾咗个资源你，就系去外国读书，但系你读嘅嘢唔系课本嘅知识，系你一个人能够生活，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喺唔同嘅文化里边，你可以解决问题嗰一种嘅特质系最宝贵嘅。呢样系即系留学最能够即系俾到你成熟嘅一个嘅即系层面啊！我想问下你即系喺边头读书啊？喂，大哥， 喺边头 啊？日本都好大噶。 系 喺日本边头吓？ 喺汶川下一个站， 汶川下一个站真系唔识啊！ 真系唔识啊！我哋孤陋寡闻。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而家读书嗰度个环境啊？或者系即系你而家嘅生活状态咧？ 系啊，我谂好多网友都好想听下你嗰边系环境如何啊！ 嗰边啊，哇，好逼啦！朝头早啲车， 哇，咁啊，靓嘢喎！朝头早啲车好逼， 哇，好正啊！ 喂，我想问你读边科啊，大佬？ 我读语言啊，而家读紧日文啫嘛。 而家读紧日文啊？努力啲啊，知道嘛？ 咦，咁你睇咸片嘅时候，咪可以读晒佢哋，去知道啲女仔讲乜嘢咯？ 屌你，日文嗰啲咸片全部都系真系哑巴地啊！屌， 唔系啊，有啲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样 click click 咁样噶嘛？ 系咩？ 嚟去都系嗰啲啊嘛？ 嚟去都系嗰啲啊？ 以前咧，我有个朋友啊，佢咧就卖四仔嘅，咁咧佢就想搵啲人咧帮佢做翻译啊，做嗰啲日咸片翻译啊，你有冇呢个能力噶？ 冇啦。 但系嗰啲你话嚟去咁啊，我哋译翻啲中文，跟住卖翻俾啲片商噶咋？你有冇兴趣咧？ 冇啊。 喂，唔系喎，赚啲外快吓，咁、啊、你又勤力又得，点样都得啊嘛，系咪先？ 唔系你赚啲外快，不如叫人屌閪日本妹， 帮我哋做下勇敢的中国人，唔错啊， 都好啊。 我 一条友嘅时候，哇，闷到抽筋，上网见到你嘅节目，哇，个个礼拜追追追。 多谢你， 精神食粮嚟噶嘛，原来系。 多谢你，喂，阿大哥，你翻嚟咧，你读完书翻嚟咧，我话过请你食餐饭，你记得到时打个电话俾我。 打个电话俾你。 系啊， 你话俾我听，我哋真系会请你食饭，冇问题嘅。我哋呢啲唔系，即系呢个唔系鸠噏嘅。 系啊，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大家你听我哋嘅节目咁耐，冇理由唔请食餐饭 系啊，如果你日本翻嚟嘅话。 系咪真系啊？ 系真噶。呢度好多人听住㗎，你返到嚟呢你同我哋讲我哋请你食饭。 真嘅。 你唔使 见到你想斩你一镬。 唔係你唔知斩我一镬你斩我几镬。喂大哥我哋有电话入我哋唔同你讲住啦。OK, 拜拜。 拜拜。 咁 cut 咗嗰个电话先啦我哋一阵 hold 住先再打返俾 你。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呢我讲埋一单嘢沉船嗰集讲过呢呢集嗰单嘢係咁。咁呢覆返日本哥哥先啦。咁呢嗰单嘢系点嘅呢个閪佬咧就介绍一条女俾我，嗰条女唔系女嚟，系仔嚟。 阿陈浩系咩？ 阿十字佬介绍一条系仔嚟，屌佢老母！ 咁你咪可以做，咁你咪可以做纯正嘅屎忽鬼咯。 咪俾人屌屎忽嗰个，咪屌人屎忽窿、那個。 你俾钱点会俾人屌噶？ 大佬，佢中意屌人屎忽窿噶，佢唔系我要屌佢屎忽窿噶。 啊系喎，咁你又啱喎，你之前讲过噶嘛、啊？我出去俾钱，我冇要喐噶嘛。咁、啊、你 系啊，嗰、那个人妖系中意屌人屎忽窿嗰啲，唔系人哋屌佢屎忽窿嗰啲。阿十字窿嗰次真系好介绍啊！屌， 哦， 啊呢、這个阿癫狗大大系咪啊？问我咧点解中意做护士系咪咧？ 系 点解做护士？我话俾你听，第一因为前世做错事，所以而家咪做护士咯。咁其实唔系嘅，嗰阵时冇嘢捞捞捞下，咪捞护士啦。屌你老味，乜捻都捞捻过啦，系得护士未捞过噶，去做咗护士啦。同埋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有个老友同我讲，咁咧系行古惑色噶，嗰条友嚟同我讲。哇！我条女做护士，哇唔系话有姑娘介绍，喂你有姑娘介绍，你应下我。佢话我条女话喺嗰个郭亮雄医院啊，翻工啊，得一条仔啊，三十几条女。我一听到，哇唔卵系喎，呢份工仲好做个马虎老閪都做啦。我屌佢老母，一入卵到护士后濑嘢，系一条女卅几条仔，仲含得柒啊！好似真系。 咦？咁嗰条女点啊？ 边条女啊？ 你话一条女卅几条仔嗰个啊？嗰条女？ 嗰条女后屘好似俾人炒捻咗，又冇毒添啊？ 点解？ 成包都斋仔咁就，我哋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护 士唔系通常都系女多 嘅。唔系护士，我有一样嘢好捻得意嘅。因为佢哋咧通常入三十个人咧就炒剩十五个嘅啫，因为要精英制啊嘛。咁咧不断有啲考试令到你香菇嘅，咁咧嗰条女咪喺第一次考试里边香菇度估。 哎呀，真系阴功咯！系咪你望住佢突然间勤力读书啊？ 嗰条女都几靓噶，嗰条女都。 啊、你望住佢，佢靓，你点会勤力读书啊？ 系啊，咁之后都请，之后都再请翻啲姑娘翻嚟嘅。之后、 哦、可能人哋有更好嘅发展咧。 唔系嗰条女梗系有更好发展咯，唔使做护士 啦， 屌几卵傻啊！屌靓噶，唔使做啦，屌。 舒服晒。 咁啊唔系啊，唔使识抹鼻啊，而家 而家 识抹假口就得噶啦。 另一种享受啊！ 唔系你有冇睇一本书叫《口爱》？你爱我就要同我口交。呢、 啊、 本书系即系。我觉得近代几出色嘅一本即系直接了当嘅书啊，《口爱》呢本书。如果大家即系真系想咩叫爱，爱情系点样样，你买呢本书嚟睇下，你就知啊。而家好多女仔成日都话：，喂，屌你呢啲嘢我唔做啊！啲男仔又：，喂呢啲嘢唔系我做啊！奶閪你又唔做，吹箫你又唔做，咁你又爱我喂大佬？ 嗰只叫中意， 中意 系啊，嗰只唔中意系有程度噶嘛。咁咩爱系冇程度噶嘛？ 唔系中意同爱系点分噶？即系我中意你，但我又唔爱你。 嗱，即系我中意你，但我中意你嘅系有一个程度嘅。譬如人哋俾几千万我，我会走佬嘅。 咁啊，即系唔叫爱咯。 嗰只梗唔系爱啦。 即系而家啲人都系基于中意嘅，好多。 系啊，边度识爱噶？爱咁长，好，我哋而家讲时间噶嘛。我哋唔会成，我哋唔会咁容易爱一个人嘅。 呢啲就系閪症。 唔系閪症，系我哋醒目咗。 醒目呢啲仲叫醒目？屌你老味閪！唔怪之而家啲人一破产就喂嗱嗱，我虽然好爱你，不过屌你老味都系咁啦，拜拜啦咁啊。口爱定口爱？个口个爱啊？屌啊！ 口薄个口， 薄唔系个口个口。 口交个口， 口交个口，口爱喺 page one 有埋噶呢本书。 原来系咁样 啊！咁咧，阿花哥头先讲就系话，即系我哋而家赶时间得滞，所以唔讲爱啊。咁唔怪之而家男女关系搞成咁。 唔系，因为我哋教育嘅，另外读书多，我哋识 calculation 比以前多咗。咁我哋又知道啊，有乜嘢系好，我哋好多计算噶嘛。上嗰几代唔系噶嘛。 冇乜嘢選擇，咁咪自然就係得愛咯。 唔係上嗰幾代，我覺得唔係冇乜選擇。上嗰幾代係講咗一樣嘢，就係仁義道德呢個框架。呢代冇噶呢啲咁嘅框架。即係你而家睇下電視節目，成日都講一樣嘢，我哋係一家人。屌你老母！以前七幾年嗰陣時，你唔講呢啲 廣告嚟嘅。 咪係咯，七幾年嗰陣時淨係講。两个就够晒数，就系讲呢啲嘅啫嘛，唔系我哋一家人噶。 嗰时唔够人啊嘛，咪梗系叫生两个啦，大佬。 嗰时人多仔，而家个家庭乱得仔，屌。 哦，有网友又话啦，喂，挪威的森林好捻正咁样啊。 挪威森林正啊，我想同呢个网友讲下，如果你睇挪威的森林正，你之后你睇呢个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你又觉得佢唔捻正。我以前都有将佢穿上春树迷噶。国境之南、太阳之西睇过，夜的蜘蛛侠之后，仲有嗰本就系、是、1973年的弹珠玩具， 100% 的女孩， 遇见100% 的女孩，之后仲有 好迷喎、啊，点解我哋嗰阵时有一代嘅人咧，我哋即系我有一代好似我哋呢啲后生仔啦， 唔系嗱，我觉得点解会咁迷村上春树咧？村上春树个义勇啊，系非常之充实嘅。个内容系非常之充实。 其实佢冇内容噶，如果你睇佢嘅古仔，佢成日识行嚟行去，翻学戇鸠等待，又喺度无奈咁样啫嘛。 发觉呢啲咪而家现代人嘅充实咯，即系而家现代人发生嘅嘢。 即系你嘅意思系讲 佢好贴近 无力感系咪？ 系佢好贴近而家个时代，但系佢嘅古仔系离地几 cm 嘅，即系你永远觉得佢吸引嘅地方就系因为佢系真实，真实都系离地几 cm。 喂，我又觉得点解啲人会咁多无力感咧？我穷我咪无力咯。 嗱，村上春树写啲书都唔系穷噶，佢写啲主角都系苏方，好似而家我哋中产咯，即系我哋嗰阵时 穷系 咁噶嘛。 佢 对呢个社会嘅态度无力啊。嗱，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哋而家好多年青人都好无力噶，同埋好多中产都好无力。咁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唔会尝试，就算尝试都好，系改变唔到某一啲嘅制度。嗱，以前我哋我哋读唔成书可以做学师。学师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我讲一个例子，我以前个老友长谷村无形个老细，长谷村香港长谷村无形啊，生产套塑胶帽嗰个老细咧就系、是我同学嚟嘅。佢系好细个冇书读，冇书读之后就去做学师，学师之后就而家成为即系一个大老板。但系而家你试下叫啲僆仔学师，你想害佢，你咪叫佢学咯。即系你学边行死边行嘅，而家。是冇出路噶，而家你读唔到书，读到书都冇出路啦，何况读唔到书 我哋要有出路，就系叫人去嚟读。我哋做一个 position， 系叫人哋去做学师，就唔系自己做学师咁样。 咁系，呢啲咪线沟你啊！千祈唔好听花哥讲。 咦？但系你头先话我哋呢代唔系无力噶。阿巴斯阿叔啊，今日啊先走咗去就参加选举，不过唔够钱啫。 有力出路咩？佢屌你老味，最你 佢一点都唔系，佢好有力喎、 啊。佢有力嘅人打一镬啫，嗰啲直系小丑之中嘅小丑。屌你老味，佢今日黐线佬嚟嘅，你同佢讲佢啲黐嘅，屌 佢活在当下喎、啊，佢你哋班捻样系傻啊！ 佢活在黐线佬当中啫，屌佢直系硬胶仔啦。嗱我。点解咁讲？而家嘅年青人系好无力咧。而家新一代，我哋唔可以扭转我哋嘅局面。我哋最多可以去到一个位就系中产已经好叻。我哋唔可以大产，亦都唔可以变成呢个高产。嗱，我哋以前嗰辈得噶，好多一个香港故事就系我哋白手可以兴家。你试下而家白手兴家，白手扑街你有份。 嗯。 嗱，另外一个白手兴家嘅人，我好想讲德强记。大家成日见到嗰啲死人货 van 咧，朝头早咧嗰啲死人麦斗货车飞来飞去喺旺角嗰度送报纸嗰、那个，就系、是、德强记个老板，佢仲叫自己做勤力德，个卵样一啲都唔勤力。我话俾你听，个卵样基本上一条大蛊惑，但系人哋大蛊惑都住咗山顶，就系、是、因为人哋当年有呢个机会，人哋当年做报纸批发仲可以有空间生存。你而家做报纸发行死梗啦，一日都唔知卖唔卖到几万份东方啊！香港而家。即係以前香港可以賣到幾十萬份東方噶嘛，而家一定唔得啦。即係呢個已經係一個嘅 都有蘋果咪得咯，30万啊嘛。 蘋果有冇30万啊？網上睇係有，網上睇有真30万啊！真係。 哎呀，真係慘啊！你咁樣講令到網友好唔舒服。網友讀緊音樂，好撲街啦今次，冇前途啊！ 火撚滾，我話俾你聽，大提琴係我嘅貴重物有當之一啦。大提琴係呢、這個APA 啊，係咪 APA 啊？ 係啊 ，APA 鋼琴。佢係cello 嘅呢個 master， 佢而家揾招唔撚得慢， 佢撈唔起點啊？ 撈唔起佢 studio 嗰度啊！屌你都叫好撚多學生都貴格唔飽嘅啦，學生上到嚟，屌你老尾咪三更貧五更富咯！有學生咪揾到食，冇學生咪揾唔撚到食咯。 我覺得呢啲機遇嚟嘅啫， 機撚 咩？其實音樂我對音樂唔熟啦，但可能你去到一個 standard 就係睇你機遇，你係靚仔，有冇型啊，好唔好彩咁。 你聽我講。揾唔揾到食唔係你話嘅，係阿爸阿媽話。 阿爸阿妈要个仔去嗰度翻学，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型啲咯。屌你老尾，够读中五、中六，我仲读，屌你老尾都唔捻俾个仔学啦！你都傻啊！屌你摆喺度明冇出路啦！呢啲环境啱唔啱先？咩九护士成十几万咩咩咩鬼嘢？ 呢、這个人啲字真系好犀利，呢、這个网友嗰啲字真系。 唔系我哋而家读紧听人 讲 读护士。好贵，要成十几万，呢、這个真系要成十几万啦！而家读护士， 你嗰阵时冇咩类似 grant 咁样噶？ 嗰阵时，屌嗰阵时唔使钱嘅读护士。 人哋有网友想读，会唔会？ 哎，咁啊死得啦！屌， 你要唔？你想唔想人哋入行呢行啊？ 唔系嗱，如果你读护士，我介绍一间医院俾你，间间你都唔好入啦，因为咧你每一间医院读护士咧都系要磅水嘅，唯一一间医院唔使磅水，仲有水磅翻俾你咧，嗰间咧就叫养和。养和咧每一年咧都喺呢个四月咧就开一个护士班。每一班咧就收护士嘅时候咧，都有皮沟几嘢一个月嘅。咁咧佢一毕咗业之后，仲一定会签死你合约。呢样嘢都唔够吸引，最吸引就系你嘅医疗咧，永远都系养和包底。即系你住嘅住私家医院，住嘅住私家套房，睇嘅睇私家最好嘅私家医生。 哇，咁都好似唔错喎、啊。 梗系唔错啦。 入噶呢个。 佢通常拣边啲人咧？第一，成绩太好唔要，太蠢唔要， 太 靓唔要。 转行啊！ 唔系医生叫你做嘢，系俾个 order 你做嘢，唔系要你俾个 decision 去做嘢嘛。你系你唔使 make decision， 你净系要就 copy 个 order 就 OK 噶啦。咁太叻唔要，太醒唔要，太冇社会经验唔要。 又点解咧？ 太冇社会经验惊你话蠢得滞咯。 有冇关系？ 有蠢得滞 要。 又要捞过下嘢啊咁。 又要做圆圆滑滑。 系啦，千祈唔好顶嘴，屌你老味一句问过嚟，你又三句揞过嚟嗰啲啦，屌一言九鼎唔要。同埋太个样太核突唔要，通常揀啲中中融融嘅， 普普通通 的，就唔会太靓嘅，太靓一定唔要噶，因为惊你电啲客啊嘛。 即系请女仔唔请男仔？ 一两个啦，男仔，佢、哦、会请男仔一两个。 但系你之前讲你哋嘅护士学校全部仔咁啊？ 屌我嗰届又含得狠啫，我嗰届唔知点解冇女读，我屌个老母，但我沟唔到姑娘啫。 我哋仲有冇 MSN 先？ 唔系， 都差唔多啦。 花哥，我想同你讲。今日我真係好开心，咁多呢、這个即係网友可以打上嚟啦。咁我哋下一集下一个月我哋会唔会係又咁做？ 係到时再冚啦。你哋可能有网友想知点解呢条友成日都咳到扑街㗎。 我饮咗酒同埋食咗好多烟啦。 因为我哋每一次录音嘅时候呢都会系咁饮啲酒㗎。佢一饮呢高士呢喉咙就唔舒服，佢系咁咳嘅。所以咧，你見到佢有時咳時唔咳咧，佢咳嗰陣時咧就代表佢飲咗酒。 唔係，我想同你講，發覺如果你想我唔咳咧，得你揾條女同我吹下簫，我咪唔咳咯。一路做節目一路吹簫，我就冇事啦。屌 你唔咳你，嗰陣時你個口含得撚。 唔係啊，火撚滾大，但係仲有嘢想講啊！屌，佢係咪話大撚話？ 啊係喎，其實你啲我哋講一講點解我哋會係今日咧就會做呢個 live 啊？因为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其实可能网友不知道，今日是开台两周年。 是吗？ 今日是啊。 今日开台两周年咩？ 是啊，所以我们就是刚刚 set 了今日就做我们的第一次，亦都是开台的第一次做封烟节目。 是吗？ 是啊，其实他们真的惨啊，开台真的惨。 为什么呢？ 给了一个这么大的包袱，哇，我们这些录音节目是最土炮的嘛。 不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屌你老母，乜柒都没有，我们以前拿部烂包录的嘛。 我们是由乜撚都不懂，突然间到乜撚都要懂，我要黐一段时间。 同埋拿部烂黑攀咯，部攀而家摆喺张神台度公共，真系烂閪咗，屌，真系大捻波啊！ 所以开台对我哋嘅信任真系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其实咧今集都仲系做 testing 啦，咁啊未必下一集咧，睇下我哋嘅情况系点再决定啦。 系，明白明白， 系咯。 咁我哋下个月睇下个情况点， 我 哋会再即系再做翻一集呢、這个。即系 online 睇下点样样啦。 系有网友话我哋呢个节目好多小人收听啊， 好多小人收听，唔系听亲嗰啲都系小人嚟啦，屌！ 阴公啊，我哋呢啲小人聚集社咁样。 唔系好老实讲一句啊，屌你谂你有仁义道德啊，嗰啲点会听我哋嘅节目咧？会睇边啲节目咧？你而家咧亚视咪一个乜捻嘢节目咧？咩搵罗亚方舟啊？嗰、那个叫乜捻嘢啊？你叫人信教嗰个閪节目咧？ 英语之声啊！ 系、真系屌佢老母，我想打你 爆啊！我一睇都我识啦。 大家，我想同大家咧就騎下肚先，我心谂吓、你咪玩嘢啊！屌你播啲咁嘅节目，嗱我话俾你听，有一个咧我啱啱识个朋友，嗱讲埋呢五分钟就完。咁咧我啱啱识到个朋友呢、這个真系老友，佢同我讲阿九护士，咁咧我都知你个人比较闷啲，咁咧我不如介绍你信教咯。我唔信教，我唔信教噶。喂唔系啊，我哋咧教友几好噶，咁咧佢哋咧就主张呢个咧就一夫多妻制。我吓，咁我信啊，一夫多妻制老喺佢啦。 佢話我哋咧就係信摩門教嘅，咁咧摩門教咧就主張一夫多妻，咁咧你只要同個即係嗰個叫做咩牧師啊，定係嗰個叫領導啊，即係小組嗰個嘅領導講，咁佢咧就會問啲姊妹你啱唔啱啊？如果啱咧，大家可以行埋啊咁樣樣。哇嚇，真定假啊？如果係啊好啊，大家可以行埋下，我最支持一夫多妻噶啦。第二樣嘢我唔支持啊。咁佢喂咁我話喂，不如咁啦，你俾個教會地址我。咁咧佢俾撚咗教會地址我之後咧，佢就話不如咁啦，我介紹一下啲姊妹啊兄弟弟兄你識。我告诉你他一给那些姊妹那张相我看我真的说你千万不要介绍我认识。哇肥撚到啊核突到啊真的好嘢不要介绍介绍啊真的没好嘢啊好想我给撚了这个鬼卡电话他如果不是大撚煲啊屌。 熄了灯一样啫不要那么高要求。 发觉熄灯就食屎和食鲍鱼两回事啊。 哇你又啱质感不同啊。 你摸落嚿屎同摸落啲鲍鱼头两样嘢嚟噶嘛，大佬啊！ 有网友话喂，摩门教系要俾钱， 梗系啦，摩门教系俾十分一人工你自己使啊，其余嗰九分佢使啊， 系咩？ 系 十分一俾佢咩？ 你又可以谂埋十分一俾你啊！ 摩门教都几好噶、啊，佢供嗰个嗰啲教徒咧，你读成年大学噶嘛？ 系啊，所以咪喺你荷包度腌捻咗九份钱出嚟咯。 好多哥哥仔啊，啲鬼佬咧，唔知点解块面总系烂烂地咁样，着住套 suit， 跟住诶朋友得唔得闲讲两句嗰啲啊？ 我话俾你听啊，你喺银包度有100蚊，佢腌捻咗你99蚊，俾翻蚊你。 咁其实喂佢好好喎，佢一个宗教行呢个社会用呢个社会主义嘅喎。 佢宗教行呢个抢劫主义啊。 佢用宗教形式行共产主义去同你家产。 我同你讲啊，你屌你老咩俾九份钱佢，屌你老咩我何一夫多妻啊，屌你老咩我日日多妻都得啦。 但系摩门教本身就系行一夫多妻㗎嘛。 系啊，一夫多妻㗎。 真系正。 咪同埋佢哋有个金矿㗎，屌。系啊，美国有个金矿㗎 ,official 㗎自己。 好捻有钱㗎呢、這个。 佢梗系有钱啦，佢动够你啊嘛，梗有钱啦。 不过呢个真系好复杂噶， 唔系佢动你使乜复杂啫？佢摆明叫你信佢，你不如信我啊！屌，我动你啊！ 屌，不过你唔够佢咁多啫。 你信佢不如信我啊！屌，你信佢复值，跟佢讲你系分值啊！屌你老， 做乜嘢都系咁样嘅啫。 啱啊！屌，你信咩都系咁啊！所以千祈唔好捻信人啊！屌， 唔知咧系啊，呢个唔敢說。 喂，咁好啦，我哋嘅节目今日又差唔多啦。 多谢晒各位啊！ 多谢晒我哋，多谢翻几多人啦，火捻滚啦，阿任哥啦， 一大堆啊！ 阿癫狗啦，不求人啦，不求人打唔通个电话。 唔系啊，不求人先生瞓咗觉。 系大佬，人哋打几次上嚟噶啦。 我哋真系吓，冇计啦，你系有机会再嚟过。 系啊，仲有阿妹咯，嗲阿妹。 阿妹真系好嘢喎， 阿妹好嘢，唔系阿妹，我有一样嘢好多谢。 我真系几中意阿妹啊。 阿妹有个气度。 系啊，屌好似你咁嘅屎忽鬼啊，真系大佬我啦。 冇计，阿妹对唔住啊。 咁屌鸠， 我继续俾阿花哥插两句。 即系我次次啊，你哋唔知啊，我次次见亲阿九护士都只系帮阿妹屌鸠啊。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佢睇阿妹张相。佢开头未睇阿妹张相，唔系咁讲噶， 差唔多。 佢睇紧咗阿妹张相就系咁讲嘢啦。屌你老味，真360度转变，屌你老味。 你唔好咁讲，我唔知道。阿妹都靓嘅，不过 阿妹系靓嘅， 性格更加吸引，冇你咁讲得咁碎。 发哥，你想沟人，点解而家系咁擦人鞋？ 咁我系柴仔大噶嘛。多谢晒各位。 好啦，系咁先啦，拜拜。 我哋会再做检讨下，睇下点。如果各位网友想听个 archive， 睇下听日啊、后日，我哋睇下会唔会剪一剪先。 咩叫 archive？ 即係嗰啲錄音啊，錄定嗰啲擺上網嗰啲，咪叫 archive 咯。 哦， 係咁，因為實在太長啦，而家都一個鐘頭15分鐘啊。咁啊，係應該係呢個節目最長噶啦。你平時嗰啲都係10分鐘嘅啫嘛。 開頭會唔會打柒我哋啊？屌！ 到時先啦。各位早唞，早啲瞓，各位拜拜。